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午后一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我是主持人张帆。这个月的主题，我们是在读一本叫做《介不介意聊聊天》的旅行书，来自作者郭成，也是在节目中和我们分享旅行故事的行者橙子。上周我们介绍过，他自认为是用忧伤的眼睛看世界，但是他书中字里行间却充溢着光和力量。在这一本旅行书之前，他还曾经出版过《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两本著作。那关于这本书名字的由来呢，他有这样一段话来记述：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每一段故事都发生在另一个世界，他们看似遥远，却又与你相关。当你迷茫之时，生活的智慧就蕴藏在每段一期一会的碰撞中。所以介不介意聊聊天。跟大家介绍过这本书大致内容的分布，它一共是有七个部分组成：如沐四月春风、埋下一粒种子、始终孤傲独行、人生何必趁早、有鬼撞进阳光、心中画一条线、还有愿我陪你过冬。可以说书中的故事走过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上两个周末呢，我们是在他的书中第一个部分《如沐四月春风》里寻找作者的足迹，今天我们就会进入书中的第二个部分《埋下一粒种子》。首先要读到的这一篇，它的题目是《出类拔萃与平凡无奇》，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旅行阅读会。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按照作者郭成在他每一章前面的惯例，都会有小小的一首短诗作为开始。这一章诗的题目是《梦想》。 昨夜的梦是蛋白质在我体内沸腾，耳中是肌肉生长的声音。迷茫黑夜，我比日出更加期待明天。 出类拔萃与平凡无奇。说起来，我是带着幻想来到米兰的，与所有扛着大包走出西客站的人一样。乔治·维阿曾经说，我的皮肤是黑色的，体内流淌着红色的血，我永远属于米兰。就是这句话让我从小学四年级起就穿上了 AC 米兰的九号队服，当然那是父亲在街边给我买的35块钱一件的假货。后来我对照着画册看，发现这件衣服假到除了队服的颜色是红黑相间以外，其他位置的图案都不大对劲儿，就连胸前的队徽都给印错了。但这丝毫挡不住我对米兰的热爱，因为恰好维阿就是九号，他在不断的进球。几年间，米兰城的偶像数次更迭，那些耳熟能详的人的名字，让我以为米兰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不然怎能引得无数英雄竞相来，欢歌把酒饮金杯呢？ 不嘞，不不不嘞。米兰的冬天，地铁车厢显得格外拥挤。着装臃肿的大叔吸着肚子，从我身边蹭了过去，说了声借过。与北欧人相比，意大利人不高；与巴西人相形，意大利人不帅。但亚平宁半岛却以时尚出了名。从古至今，不论男女，穿衣搭配绝对不会让人反感。于是也就有了阿玛尼、Gucci、Prada 如今的辉煌。我的目光正前方是一个胖胖的人，他刚摘下帽子的头顶还冒着热气，抬手擦着后脖子上的汗珠，一低头挤出厚厚一层双下巴。他也是爱打扮的，羽绒服、西装、毛开衫、衬衫，八成里面还有一件跨栏背心，全副武装，像上战场的战士。再看一眼旁边的帅哥美女，无一例外都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地铁到站开门的时候，门外冲进来一群装扮雷同的壮汉，车厢摇摇晃晃，一场华丽的美食橄榄开打了。不得不提的是，意大利的冬天，地铁里因为有了好几团带着热气的羽绒和皮衣，气温起码有20摄氏度。至少我只穿牛仔裤和短袖 T 恤，是不觉得冷的。看过意大利的帅哥美女，忽然觉得学生时代的那句类似要风度不要温度的观点就跟废话一样。 I found my love in Portofino Perché nei sogni credo ancora Lo strano gioco del destino A Portofino m'ha preso il cuore Nel dolce incanto del mattino Il mare ti ha portato a me Socchiudo gli occhi a me vicino A Portofino rivedo te Ricordo un angolo di cielo Dove ti stavo ad aspettare Ricordo un volto tanto amato E la tua bocca da baciare I found my love in Portofino Quei baci più non scorderò Non è più triste il mio cammino A Portofino I found my love Ricordo un angolo di cielo dove ti stavo ad aspettare. Ricordo il volto tanto amato e la tua bocca da baciare. I found my love in Portofino, quei baci più non scorderò.Più triste il mio cammino a Portofino I found my love Non è più triste il mio cammino a Portofino I found my love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今天我们依然是在作者郭成的这本旅行书《介不介意聊聊天》中和您一起聊聊他的旅行故事。让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作者笔下出类拔萃和平凡无奇的目的地——意大利米兰。作者说，米兰之于我 就像是曾经暗恋的姑娘，追到手之后才终于发现，原来它有异样的味道。所以，大抵美好的事物就应该藏在心底，走得近了，反而会出了问题。童年的幻想里，米兰是没有骗子和强盗的。刚一出地铁，我就被一位跪在地上的妇女拽住了裤腿。此人棕色皮肤，穿着夸张的长袍，身边依墙而坐的是两个尚不懂事的小男孩。他见我停下来，便不再拽我，抬起上半身，装得一副可怜相，伸出一只手管我要钱。身边经过的意大利男子甩下一句“别理那骗子”，却被那妇女狠狠地瞪了一眼。我趁机抽身离去。欧洲人大多不喜欢鸽子，可米兰城却偏偏全是鸽子。这里的鸽子不怕人，轰也轰不走，夺人手中冰淇淋上的坚果，甚至骑在人头上拉屎。朋友提醒我，如果有人给我玉米粒让我喂鸽子，那不理他便是。我连声答应了。这里的有些人有种拙劣的骗术，由同伙两人一起实施。当他们发现正在拍摄照片的游客之后，就会上前搭讪，装作友好的要帮你拍照。与此同时，另一个人会向游客手中撒上一把玉米粒，引鸽子来吃，拍完之后便会索取天价费用。据说米兰这样的人有不少，他们中的大部分其实也很勤劳。地中海的冬天总是阴雨绵绵，有时候一下就是几个星期。偶尔早起出门，在那些免费景区里的，除了游客，就是出售雨具的这样的人。雨停了，他们就开始卖玩具。那些咱们这儿十年前已不再新鲜的东西，被他们拿在手中把玩，表情投入的就跟杂技演员一般。他们中间能居住在逼仄的老宅里已算是幸运了，有的甚至睡在某一个街角，待第一缕阳光叫醒沉睡的身体后，去广场的水池边刷个牙，就开始新一天的生活。这群人爱笑，似乎这世上从没什么难事。他们爱交朋友，只要是同样肤色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上去就抱，像亲兄弟一般。我想，如果乔治维阿没有踢球，会不会也和他们在这里称兄道弟呢？现实终归不可逆，现在的维阿已然当选利比里亚参议员，传闻他下一个目标已经是竞选总统了。这世上有人出类拔萃，就得有人平凡无奇，关键在于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走哪条路，以及你身边聚集了什么人。从某一角度来看，米兰没拦着任何人。那些靠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再次取得成功，从而赞美这座城市的人，没有一丁点错。我豁然开朗，有着异样味道的姑娘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反而让我这个有汗脚的人觉得在她面前用不着那么妄自菲薄。只要我送她一瓶香水，我们还有机会发展下去。从住宿的地方到圣西罗球场要换乘几次地铁，借着夕阳的余晖出发，从地铁里爬上来，天已经黑透了。看看表，距离开赛还有一个多小时。朋友说，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很失望，我觉得圣西罗我们心中的殿堂，怎么也得和谢赫扎伊德清真寺一样雄伟啊。他紧了紧自己的衣领继续说，一会儿你可得忍住了，别激动啊。都说意大利人看球是一景儿。我在佛罗伦萨的时候恰好赶上周末，酒吧里里外外堆满了人， 有钱人进去看，有酒有菜有大座，没钱的或是来晚的，只好站在门口，眼巴巴地透过玻璃窗户看。他们也不觉得可怜，也跟里面的人一样，互相讨论着球场上的内容。球进了，认识不认识的都举杯相庆。比赛结束，大家各回各家，彼此不再联系。等下一次球赛开始，这群人又会聚到一起。这倒让我想起老北京的糖腻子，在澡堂子里下棋、看报、斗蛐蛐，反正这澡堂子除了洗澡，有的是特异功能。大概这意大利的酒吧到了周末就成了看球的场所，喝酒反而成了附属品。我们就这么朝着球场的方向走，周围静得出乎意料。昏黄的灯光下，几家小店按部就班地运营着，远处是一片停车场，偶尔有车寂然无声地停在这里。沿着一条黑漆漆的路一直走，越发寒冷起来。两边的树自下至上延伸到空中，最后消失在尽头里。这地上一胖一瘦的两个人影，在路灯的照射下忽而朝前忽而朝后。这几分钟里，周围就只剩我们两个活物了。我感到汗毛都竖起来了，搓搓手，又把手捧到嘴边叹两口热气。再往前走，出现了一堵满是球星的涂鸦墙，我于是松了口气，心想总算是有些足球元素在这儿了。圣西罗作为成就了几代巨星，承载了无数人梦想的梦剧场，固然还是很有魅力的。走进球场，周遭也开始喧闹起来，球迷们从四面八方赶过来，有节奏的击掌，喊着口号，唱着歌。我通常是先听到声音，再去找是谁唱出来的。意大利人的胸腔就像鼓一样，三五个人喊出来的声音也能传到视野不及的远方。朋友问我，怎么样，不大了，也不那么金碧辉煌了？我反而有些兴奋地回答他，跟想象的差不多，除了光线暗一点。 E ci hai donato tu sui campi lotte vinci sempre, se perdi non importa, non fa niente, San Siro un solo grido, un solo amore, forza Milan, dacci il tricolore。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我们今天读的这本来自作者郭成的旅行书介不介意聊聊天还在继续阅读中。上半时段我们说到的圣西罗球场，也许是触动了某些球迷心中很柔软的部分吧。好了，关于作者笔下这出类拔萃与平凡无奇的米兰城究竟还有什么样的色彩，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旅行阅读会我们继续来读这本旅行书。 Forza Milan sempre più forte, non ci spaventano né il freddo né le botte, siamo un'armata che ha un solo pensiero, vogliamo lo scudetto rosso nero, forza ragazzi in mano alle bandiere, e viva il calcio e le tifose rosso nere, viva Rivera e il nostro presidente, di tutto il resto non ci importa niente. Forza Milan sei forte, lotta da campione, Milan sei grande, gioca ogni pallone, e la domenica puoi farti rispettare, ci siamo noi allo stadio per gridare. Milan sei forte, lotta da campione, Milan sei grande, gioca ogni pallone.

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广告时段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我们读的这本书是本月主题，作者郭成的《介不介意聊聊天》。那今天我们读到的是这本书的第二个部分，也就是埋下一粒种子当中的内容。而今天书中的目的地呢，是作者笔下那出类拔萃与平凡无奇的意大利米兰。接着上半时段，著名的米兰圣西罗球场，我们来看看作为忠实球迷的作者在这里还会有什么样的见闻。米兰的球迷多数都会有套票，所以售票口的位置反而不那么拥挤。我们凑了过去，递过欧元，另一头的人抬头看看我们说，请出示你们的护照。护照？对啊，买票是需要护照的。看球不同于坐公交和地铁，在国外也需要有实名制的。可我千真万确地记得，由于安全原因，怕弄丢护照，出门之前我把它锁进行李箱了。我仍旧不甘心地翻起了背包，万一我当时放错了呢？结果当然是令人失望的，我们没能买成球票。天天背着的护照，偏偏我今天没带出来。算了吧，别难过了，我陪你去球场那边看看吧。你看这儿这么破，连个正经的专卖店都没有，全都推着车卖，这要搁某些地方，你都不知道卖的是真的假的。朋友一直在这么安慰我，他猜我一定是失望透顶。作为从小到大见证了大大小小米兰的辉煌与暗淡的我，在距离圣西罗最近的这一天，被拒之门外的感受，也许旁人真的理解不了。就连我自己吧，我也以为我会悔到痛哭流涕的，始料未及的是我并没有，竟然心情还不错。哎，我自有原因，那样一个神圣的地方不去也罢。就好像我刚才说，暗恋许久的姑娘突然同意与我交往了，我还不忍心一上来就发生点什么呢，就这样安静地看着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朋友陪着我绕着球场走了几圈，目送大部分人走入球场。米兰这几年已经沉入低谷，但对于一支有底蕴的百年球会，几年的小波折丝毫不能影响死忠们对他的热忱。至于我，曾经不知多少次想过我第一次到达这里时的场景。当我真的来到这儿，过去那堆积成塔的无边际的幻想已经倾斜得摇摇欲坠了，这与我此刻站在场外还是场内毫无关系。我站在距离体育场不远的地方，试图说服自己还不错，还不错。面对二十多年来一心向往的地方，以及对于足球的特殊感情，我的内心比想象的更加脆弱和激动。或许 我需要酒醉一场。醒来后，误以为这只不过是一场残缺的美梦吧。轰哒轰哒轰哒，几句清脆悦耳的童声从我身后传来。我扭过头去，看见的是排列整齐的小球迷队伍。从他们的穿着上看，应该是某支少儿足球俱乐部。旁边领着他们入场的大概是他们的教练，正朝我这边点头示意。小孩口中所喊的名字就是 AC 米兰阵中的日本球员本田圭佑。因为意大利语 H 不发音，所以 Honda 就变成了 Honda。 很显然，我这个东方面孔让他们误会了。点很快连成线，一个声音惹得更多的孩子朝我们这边喊着那个名字。我笑着回应，加油米兰。几个小鬼突然笑着互相捉弄起来。五味杂陈啊，被这十分尴尬的一幕搅拌得更加浑浊了。胸中那倾斜的塔被最后一口气吹倒，我再也支撑不住，任泪水淌了出来。其实这球场进与不进我都可以接受，但我实在不想让人误会我的国籍。可无奈的是，提起咱们的球员，除了屈指可数那几位，又实在没有哪些值得被世界铭记。一个普通球迷的孤独感和自卑感被骤然放大了，变成一座大山从头顶压下来。我示意朋友去球场里面的纪念品区域看看，小商贩还是拿着本田圭佑的球衣招呼我们，来一件吧，20欧元。我没有停下，终于我们走进了旁边一辆巨大的房车里。那是一家官方指定的纪念品店，工作人员统一身着米兰的球迷文化衫，带着工牌，顾客一律前门进后门出，购买结账按流程走，否则会撞到一起。10号球衣，本田的，来一件吗？工作人员指着挂在最显著位置的球衣问我。有蒙塔里的吗？我顿了顿，半开玩笑地说，或者乔治维阿的也可以。工作人员无奈地摇摇头说，只有上面挂的这些。是啊，维阿早已成了过去，墙上挂着的是米兰新的接班人。此时体育场内传来一声巨大的声响，比赛开始了。那给我来件沙拉维的吧，我心说随便来个谁的都好，只要不是你们超乎我买的那件。衣服拿过来，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胸前的队徽，这个动作几乎成了我小学4年级以后每次买队服的一个习惯。上班挣钱之后，我开始体会到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快乐，当然主要的是经济独立。这意味着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金钱。我买过很多件队服了，但这是自己买的第一件红黑剑条衫，也就是在支配自己的金钱。我买过很多件队服了，但这是自己买的第一件红黑剑条衫，也就是在圣西罗球场。我知道它对我的意义已经和父亲在街边花35块钱给我买的那一件截然不同了。 Un giorno capiremo chi siamo senza dire niente sembrerà normale Immaginare che il mondo scelga di girare attorno a un altro sole È una casa senza le pareti Da costruire nel tempo Costruire dal niente come un fiore Fino alle radici È il mio regalo per te Da dissetare, crescere E siamo montagne a un picco sul No!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一段就是作者郭成在他的旅行书《介不介意聊聊天》当中的一段关于球场的经历，这说的是米兰的那座圣西罗球场。一个忠实球迷在这样的地方，他心中那番感受可能是很多像我这样不是球迷的人无法真正体会到的。不过世界如此之大，我想在旅行的过程中，每一个人总会与自己所钟情的事物相遇。经过那个时间点之后，再回头来想想今天你听到的这段文字，恐怕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吧。好了，我们今天旅行阅读会关于介不介意聊聊天这本旅行书的阅读也要先告一段落。不要忘了，在环球旅行家每个周六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来读行者橙子的这本旅行书。我是主持人张帆，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是诵读小站，祝各位周末愉快，下期再会。 Festa nel mio primo amore, poi ritorniamo giù lungo discese pericolose senza difese, ritorniamo giù a illuminarci come l'estate che adesso brilla.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这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为有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有你在我的身旁，这世界不会孤单。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心，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不管多远的距离，和世界做邻居，我可以。歌声很嘹亮，纯真就是笑得很健康，